怎样回到从前，有你在我身边，那生命我多情愿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，随风要怎样回到从前，有你在我身边，那是灵魂不情愿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，随风做流浪的梦，和你再相逢。

泪盈盈。为爱为情恨此定，对花开月坏前程，桃吹亦花月静，情人负我变心，负若太不敬，相思当初往心境，怨对妹妹太薄幸，时远钟声，心声孤独听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。为爱为情恨此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桃追忆花月静，情人负我变心，负若太不敬，相思当初往心倾，怨对妹妹太薄幸，时远钟声，心笑独倾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。为爱为情恨此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桃追忆花月静，情人负我变心，负若太不敬，相思当初往心倾，怨对妹妹太薄幸，时远钟声，心笑独倾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。 this。 写到算了手，

吉祥的容颜，被磨被洗身别离，而在他年，在无法预知的重逢里，我将。